安全。但是这个一个小时有一个要求，就是你那个水跟药材的比例啊、哦，必须是那个药材可以在那个水随着那个水的滚动而在那边翻滚游泳的。如果药材是游不动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那个药比较药渣比较多，那个水咕噜咕噜那样子滚，可是那个药材没有被翻动的，那样子就要煮两个钟头，这样明白吗？如果是药材能够翻动为前提的话，一个钟头就可以把毒性去得很干净啊，大概是这样子。那附子是一个从在什么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附子的原产地是现在的四川的这个成都旁边的这个绵阳县，古时候的这个张明县赤水乡。那绵阳县有什么观光名胜啊？就是李白纪念馆嘛，它就是古时候诗仙李白的故乡青莲啊，就是那个地方。那这个四川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像我的外祖母，我的，其实我的两边的祖父母都待过四川啊。那我的外祖母就跟我讲说，四川呐、啊，就是一天到晚就是阴天了，然后满街啊，老鼠像猫咪一样大，跑来跑去都不怕人的。那像我们中医的观点会认为，老鼠这个东西是秉着这个地气而生的东西，就贴着地面爬的动物嘛。那老鼠可以长到那么大只，然后好像觉得这个空间就是我的世界，那你就知道那个地方的那个气是怎么样的，就比较偏阴的气。所以而且山上嘛，而比较湿。那我呢在四川成都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它下雨，我那天刚好在旅馆，那天在旅馆出去，它下毛毛雨。那成都的毛毛雨是，我伸手去摸，可以感觉到我的手被雨打湿了。可是呢，你看地下的那个雨水积起来的水洼啊，你连一个涟漪都看不到，也就是它的那个水珠小到不会打出涟漪，所以地上的水洼是平静无波的，但是雨也可以积得出水洼，那水洼就慢慢形成，但是你看不到那个雨点打下去的那个摆荡的波纹。我就觉得说，哇，这地方的雨真厉害，如果我没有撑伞在外面走的话，走半个钟头我会闷死在雨里，就是我会在那边被淹死，就是呼吸会被雨水淹死那种感觉。那就是伟大的四川的天气。那我在台湾是啊，吃到一点辣就完全撑不住啊，就在台湾就是第二天就肚子痛啊什么的。那我在四川的时候，什么麻婆豆腐啊什么照吃不误，一点事都没有，就是那里的空气是那个样子。所以也就是在那样的气候下啊，跟它相对的存在，这个附子这种植物会长得出来。那其实上次有同学拿那个图鉴给我看啊，其实台湾的玉山上面也有附子啊，开着紫色的花。那如果你们家附近还算够阴阴冷冷，那就不妨自己在家种附子吧，啊，到玉山上面去观光挖一挖。班上有没有同学是那种爬山健将啊？像我是那种连出门都不太行的人，那个当然是没希望种到附子了。那如果你们有人可以去买去挖到的话，是还不错啦。那这个附子呢，它是一个阳气这么重的药啊。那阳气重的药呢，它当然有一些物性上面的特别的地方了。比如说这个药啊，是我们中药的排行榜里面的最容易坏掉的药的头几名哦。就是附子呢，就是在生产附子的地方啊，如果他们这一天要采收附子的话，他们从前了，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把所有的车都空出来，去赶快去那个他们那个盐矿那个地方去载那个盐卤水，就是那种苦苦咸咸那种盐矿的盐卤水回来把附子腌起来。因为那个附子呢，它只要一离开土放一下就坏掉，马上就会变质，就它的那整个变化非常的快，所以呢要立刻用盐卤腌起来。当然那个火神派现在四川的卤火神就是说，其实盐卤的那个药性是很阴寒的，说腌了之后会对附子的阳气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因为 盐卤腌过的附子，我们泡水把盐巴泡掉之后啊，实际上临床用的时候效果还算好，还可以用，所以还算 OK 吧，就只要把那个盐卤泡掉就好了。那然后呢，就要用盐卤腌起来，这样才能够保存。如果不用盐卤腌起来的话，就立刻就坏掉，那就是附子在就是采收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的一个制程。那我曾经这前一天课好像我那个时候做那个生附子的科学中药，还有剩下一点生附子，就拿来礼拜六的班上卖。然后呢，卖了之后啊，就好像那我卖的生附子就是盐卤腌过的附子嘛。那结果呢，就有一个好像是礼拜六班上的同学的朋友啊，到我的部落格啊，很用力的对我呼吁谆谆教诲，说我卖的是不对的东西，你卖的不是生附子，是盐卤附子。然后呢，他就说这东西他从前买了全部都丢掉，因为不能用。然后我们的助教想要吃他的附子，还跟他讲说啊，可不可以卖给我，你不要用就卖给我。那个人就说你到福德坑去捡吧，然后怎样，就这样讲，就然后就一直叫我不要自误误人，不要害人家用错了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那个人他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柿子吃橘子的故事，就是武侠小说里面看到的，就是说什么王爷的小孩叫柿子嘛，对不对啊，就是王爷的儿子叫世子嘛，明朝的王爷。然后他那个小武侠小说写说，他们把那个这个小鬼啊，让他拜这个华山派的大侠为师。然后呢，华山派的人有这么五个王子来，都要逗弄他，都要宠他呀。那结果呢，就问他说，世子你要不要吃橘子？然后橘子拿过去以后，那小孩子就大哭，我们家橘子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怎么样子啊？后来华山派有一个见多识广的长者，把那个橘子剥掉了，剥开了皮，说世子你们家橘子是这样的对不对，他说有点像了，可是我们家的没有这么多毛啊，再把那些丝丝都剥掉，然后呢再端过去啊，然后世子说啊，对了，这个是橘子了啊。所以呢，我想呢，可能那一位啊，就是一直提醒我们说研制的附子不是生附子的那一位先生呢，他可能就是遇到类似柿子吃橘子的问题。就是大陆当然还有卖另外一种生附子，就是把盐卤附子啊的盐巴用切片，用水冲掉之后立刻就晒干或者烘干，那这样子的一种生附子还是可以保存的，就是你要不然就要立刻烘干，要不然就要，但是大陆那边法律规定是你生附子来一定要先用盐腌。那像美国的倪海厦先生，或者是台中的徐崇镇先生，这些会用生附子的人呢，他们都是自己把这个盐卤附子切片泡水，把盐巴冲掉，然后呢再赶快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啊，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生附子片了啊。当然这生附子片是很罕见的，那个台北那个倪海厦先生配药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养和堂那个地方有没有卖生附子，有啊。但是你想想看，我这次买那个盐卤附子一斤120，养和堂卖的这种高级生附片200-300块，所以你真的要柿子吃橘子我不反对啊，反正花钱嘛。不过我最近啊有遇到在香港行医的朋友啊，他也有买盐卤附子，也有用那种大陆做出来的生附片，他两种都用。结果他今天 email 告诉我说啊，盐卤附子的效果还是比生附片好。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用盐卤附子煮汤剂的时候啊，切了片之后把那个盐巴泡掉，盐巴一泡掉之后，我们马上就要教人家说你泡2个小时马上就把它煮上，因为你不煮就坏掉了。那你泡掉那个盐巴在太阳底下晒一天对不对，其实你还没有晒热那段时间附子就坏掉了，所以它可能药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点毛病了。所以基本上我还生附子我就喜欢用这个最低级最原始的盐卤附子啊。那至于柿子吃的附子那就啊自贬啊，就是比较贵啦，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生附子，那我们台湾药局买得到的附子呢，就不是生附子了，是泡附子，都是泡制过的附子。那生附子跟泡附子的药性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生附子呢，它的主要的 主要的功能我们叫做泻阴石，就是把你身体里面堆积的这个湿寒之气把它攻破排出体外，所以它是一味泻药。像我们会用生附子的人啊，就是不会用的话，也包括你买得到也常用了，也不是说真的医术高低的问题，就是在用生附子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要求这个吃的人，就是你感觉一下，我们如果在把脉的话就会知道这个人的脉，他可能原来是有阴实之脉，就身体里面有湿寒之气堆积的人，他的脉可能啊很沉，可是你按到骨头边边的地方会觉得那个脉好像蛮硬邦邦的，可是他吃了生附子之后啊，他的那个很沉很紧的脉啊就会松掉，变成一个纯粹很虚的脉，就是它那个凝结的湿寒之气被打掉了，那个时候你再用补药就补得进去了。那如果你不用生附子的话，要用熟附子，就是泡过的附子的话啊，那这个用法上就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泡附子一旦附子被泡熟了，它主要的力量就在补阳气这件事情上面，而不是破阴石。那所以熟附是补药，生附是泻药啊，这个要知道。那这个说法的话，我想中医的典籍比较早提到这个生熟附子之差的是啊，当年清朝的四川的齐秉惠。那当然现在的话美国的倪海厦先生也是这样在运用这味药。那我是觉得有生附子真的比较方便，因为只要切几片下去能够破到阴石。那如果但是现在大陆生附子根本是犯法的东西，就是一定要用熟附子，否则就是不可以，你知道，就生附子是毒，有毒的物品，这样子算。那要用到熟附子，就是医生开药，法律规定他只能开熟附子，那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把熟附子开到非常重，就是熟附子要破阴石，必须用把那个补阳气的量加到30公克、60公克、120公克，甚至300公克、600公克这样往上加，然后这样子的熟附子呢，它的阳气补到那么多的时候，可以把阴石挤出来。所以要能够就是同样你这个阴石的脉要用附子补到它变松了，然后可以用可以补得进去了。你用生附子的话几钱就可以，用熟附子的话恐怕要300公克，也就是把现在剂量的8两哦，就是要到那么多哦。当然你多吃多分几次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一般很多医生开附子，如果只是开一个那种一次只开什么1钱2钱的，那要破阴石，用熟附片破阴石，那真的遥遥无期，真的会这样。跟你讲，像我从前给同学开药啊，因为我不是那种很见过世面的人，我是活在很狭窄而自闭的空间的人，那我写一张药单，同学拿去给药局，全部都被退回来，就那个什么附子怎么开那么多，万一你们家吃死来找我麻烦怎么办？不可以的嘛，就是因为台湾这边药局普遍就是知道说附子它本草上面就写说大热大毒嘛，对不对？那所以就会觉得你吃了就会死翘翘嘛，就是这样子。所以那这些好心的药局哦，就是还是会有时候会给予很多意见啦，就像是附子的这个母猪啊乌头，在南北朝所说的那个中药的这个18反里面有几味药是反乌头的，比如说半夏反乌头、瓜蒌反乌头。其实啊，在张仲景的方里面真的不太在意这个反药的问题，不太在意的，就是可能反药是后代的人加的，但是在经方的世界不太在意这个药有没有反。可是呢，只因为说瓜蒌跟这个半夏都反乌头，然后变成呢在大陆啊开经方的医生啊动不动就在药局碰壁，就是如果那个药局的老板稍微多读一点书，懂得一点什么，看到附子半夏同用了，就马上就这个不可以，有毒的，这是反药，怎么可以开？看到附子跟瓜蒌跟同用的也不可以，这怎么可以开？退单，就动不动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像附子跟瓜蒌同用的，就是瓜蒌瞿麦丸，那是治糖尿病的一个很有名的方子。那附子跟半夏同用的话，好比说小青龙汤的加减法常常会加成这个样子，就小青龙汤里面有半夏，然后那个人如果底子比较虚要加附子啊，所以这样子是经方世界我们这种瓜蒌瞿麦丸也好，或者是小青龙汤半夏附子同用也好，那都是没有副作用的啊。所以这个 凡药或许在他们那个结构里面的某一种药法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吧，但是在经方的结构里面，凡药这个说法倒是不太需要考虑啊。那就先跟同学说一下。那么附子呢，像我们经方里面用附子一用就一枚，对不对？那一枚附子其实哦，但我现在拿到的那一枚都是盐巴腌过的，都很重了。那如果把它盐巴重量抽掉的话，也有个四五十公克，也超过现在的一两，也就是说我们抓个大概好了，也就是经方里面写的泡附子啊，附子泡一枚，这个量啊恐怕可以抵得上经方里面的三两，就是三个单位，像我们说桂枝汤、桂芍草姜枣三三二三三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附子啊恐怕就是要用到张仲景的剂量的三两是差不多的。我临床上也觉得三两好用，就像真武汤里面附子、白术啊、生姜、茯苓啊、芍药，对不对？除了茯苓的话它是写二两，其他都是三两。那真武汤我就是要附子用到三两那么多才觉得用起来比较好用。如果是用那个现在的科学中药，因为仲景时代的这个剂量的考证是一直到很近代很近代才拍板定案的事情，所以呢台湾的科学中药厂啊，像真武汤这种用附子的方子，它的附子都不放三个单位，都只放一个单位。那一个单位的附子啊就有一点不好，怎么讲呢？就真武汤如果你放一个单位的附子，有的时候反而容易上火，因为附子放的越多啊越能够好像在那个整体药后面啊打一拳把它打进去，那你附子少了呀反而那个药补不进去，反而容易上火，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像我们的助教跟我们那些吃的真武汤吃的很习惯的人，其实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真武汤这个附子为主的药剂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吃上火的，就吃了之后不是那么会热的。那仲景方里面要让附子发热，要附子跟干姜一起用才会有热度，单用附子只能够有那个冲力，就是那个运动的能量或者是运化水气的能量，但是呢却不太会直接产生我们以为的这个至阳之药会很热很热。对不起，单用附子无论生熟都不会有很热很热的感觉。那万一但有的时候治水肿的时候会有很热很热的感觉，比如说用附子治水肿，那个人身上的那些水毒啊被附子啊弄到变成热水的，那个人会变成湿热的体质。那那个时候经方的一些用法是会用一些麻黄把那个水开掉，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中和它啊，那就是以后很以后才会学的药法。那至少现在跟同学说一下这个附子啊大概的这个状态。那至于说生附子要做成熟附子啊，就是从这个破阴石的要变成补药的过程，就要经过炮制啦。那这个炮附子的话，像张仲景都好简单，他说破附子泡去皮破八片，对不对？那其实附子在四川那边常常就是从前的四川人，就是附子炖狗肉根本是家常菜啊，每个人一碗汤里面就有一两附子那么多，反正跟洋芋一样嘛，就是说是味道像花生洋芋差不多的味道。那附子呢煮熟了就跟洋芋烘熟跟番薯烘熟是差不多的。那你要知道番薯跟洋芋这种东西烘熟了就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现象啊，就是它的皮会松脱，对不对？就是我们吃西餐如果那一整个洋芋是烤熟，那个皮就很容易可以剥下来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所谓的泡去皮呢，也就是当它泡制到熟透的时候自然会产生的一个现象啊，也就是这样而已了。那倒不是说附子这味药非要去皮不可，就是附子的皮如果留在上面煮煎剂其实效果没差了啊，就泡去皮是一个熟不熟的指标，却不是一个不能用皮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像我啊在那个托科学中药厂帮我把生附子做成科学中药嘛，对不对？然后也有别人用生附子的医生去托他们做科学中药啊，那别的医生呢就很认真的跟他们讲说附子的皮是不可以入药的，你们每一个都把它削得干干净净再做 啊、哦，所以就是，那我就觉得那个就有一点多了一点周章了啦，就不太需要。那父子呢，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啊，关于父子的事迹啊，有一篇文章叫做《张明父子记》，就是张明县的这个产父子的一些事情。那李时珍也把它收在他的《本草纲目》里面。那《张明父子记》呢，就在讲说，父子这味药在炮制的过程啊，意外层出不穷，就是说，就好比说，父子本来就是一坨东西嘛，对不对？谁都知道腌的盐巴就不会坏嘛，然后把盐水泡掉烘干就变成熟，烘熟就变成熟附子嘛，这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可是呢，在四川那个在地就会觉得说，附子这个东西不好搞，怎么不好搞啊？就是他呀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事发生，比如说今天刚好小孩子玩经过就把他踢翻，然后狗经过就把他打翻，就是有一些，或者是一不小心不看他一下，然后就整锅馊掉，怎么样，就是有各种怪现象。然后这种怪现象多到一定的程度啊，渐渐我们中医界也就会有一种迷信，就是说父子啊不愧是至刚至阳的药，所以全世界的这些冤亲债主啊都要阻止它诞生啊。因为一个人如果阳气够的话，就不容易被那些怪东西附在身上了，那些怪东西，那些看不到的世界的朋友们要控制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就是父子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啊。所以关系到父子，中医界都会变得很敏感。你会觉得很好玩，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种药，就是父子在这么多年之中会受到这么大的误解跟污蔑，就是好像很多人都觉得附子一吃就要死人一样，就是为什么别的药都不当它是很那个，都不把它当做很危险的东西，可是不太危险的附子啊，反而都被看得那么奇怪啊。那或者是上次那个我说这个柿子吃橘子的，对不对？不是整包生附子被他丢到福德坑去了吗？对不对？就也是对我来讲也是觉得蛮心痛的啊，那是很重要的药材。那像我跟陈助教啊，那边拿那个生附子科中药配药啊，也是那边配到一半的时候，忽然也是发现怎么少加了一罐药，然后又所有东西拆出来又重配哦。然后那时候另外一位助教也在，就说：“嗯，果然哈、哦，附子这个药在配的时候都会被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打扰啊，就是莫名其妙会出一些状况，就是因为我们配药的地方那里。”本来是一个很难出错的地方，就竟然也变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嗯有一点诡异啊、哦。所以就是关于父子的传说。那么最后啊要跟同学讲一下，但是我要让那个录影的助教换一下袋子，那我稍微停个半分钟好了，好吧，我们就再讲一下他就讲完了。